协同发展美好生活。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， 京津冀之声。一本书，一段情，一个声音，一种印象。 FM 幺零零点六，京津冀之声，每天13:30、19:00，广播书场。 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，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。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，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，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，意义非凡。为了证明清白，胡闹着手调查真相，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，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演播满超。 我终于想明白了，齐家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地宫里的某一件具体的东西。我刚要冲过去跟他一探究竟，却突然听到老贾的一声惨叫。我用手电一照，发现齐家的手中多了一把匕首，而老贾的右手正紧紧抓着左臂，他的左臂被划了一道口子，此刻正在滴着血。 别过来，别逼我要你们的命！ 齐家脸色惨白，举着匕首冲我们不停地比划。齐小姐，你到底在找什么东西？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不敢向前，只能把老贾拉回来。还好伤口不深，简单包扎一下就不会有大碍。齐家苦笑了一下，失魂落魄地说： 没时间了，已经没时间了。胡闹，你这个骗子，你这个骗子！ 说着便往门口退去。老贾急忙大叫：你不能走，你要是出去了把入口封死，我们兄弟两个岂不是要活活闷死在这地宫里？没想到齐家忽地冷笑： 哼，如果封死入口就能弄死你们，那你们这个时候早就死了。 我一愣，警惕地问道：你什么意思？ 因为从一开始就一直有人跟着我们，只是你们这几个白痴丝毫没有察觉罢了。 我和老贾脸色都是一变：有人跟踪我们？你怎么不早说？齐家看了我一眼： 尔虞我诈罢了。 老贾厉声问：到底是谁在跟踪我们？黑暗的甬道里忽然传出一个阴沉的声音： 是我。 一束强光从甬道里突然亮起，接着一道黑影走了出来。虽然在强光的突然冲击下短暂失明，但是这个声音我怎么都不会忘记，是风哥。老贾惊疑不定地问： 是风老板？ 哟呵，看起来还真是有不少熟面孔嘛。 风哥的光头还是那么晃眼，脸色有些憔悴，两目之中却透着无比的凶光。他撇撇嘴冲我道： 胡闹，好久不见了啊。 是啊，昨天在颐和路苏公馆和你失之交臂，真是可惜啊。 你不用套我的话，胡闹， 老子他妈敢做敢当，没什么好隐瞒的。 行啊，那就麻烦峰哥去告诉警察，苏正苏大老板是你杀的，跟我没关系。 什么？ 老贾颤声道：“ 你杀了苏正？” 峰哥怒目一横：“ 对，就是老子杀的，那又怎么样？” 我悠悠道：“苏正是你老板吧？你杀他，又是为了什么呀？”“ 哼，那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龟孙子，杀他都是便宜了他，他的黑市都是他妈老子给他一手撑起来的，要是没有老子，他能做这么大的生意吗？可是他却跟老子玩心眼儿，关键资源和渠道都不交给我，连跟外国人搞走私这种事情他都瞒着我。更可恨的是，他居然还在我身边安插眼线来监视我，出事之后又他妈想把老子灭口。哼，可惜呀，老子不是吃素的，他派来的人我早就丢河里喂王八去了。老子这个人有恩必回，有仇必报，他既然想要我死，那我就不能让他活了。 我猛然想起了在公安局看到的从河里捞出来的那个矮胖子的尸体，当时我就觉得奇怪，峰哥的亲信是怎么死的？没想到这个人居然是苏正派到峰哥身边的，而且还想把峰哥灭口，可结果却反被他给杀了。 胡闹，本来我是要找你算账的，不过今天看在这满屋的宝贝的份上，我就放你一马。 哼，峰哥，我跟你没什么仇怨吧？峰哥眼一瞪：“ 要不是你，我这么大的生意能一夜之间就倒了吗？要没有你，老子现在用得着东躲西藏的吗？本来收拾完姓苏的，第二个就该是你。”“ 那也轮不到我吧？”我大声地回道，暗示这里除了我还有别人和这些事情有关。但是峰哥却看都不看老贾，仿佛根本不在意这个人，这让我很是疑惑。我已经肯定老贾是苏正的人了，但是看峰哥的态度却好像根本就不知道。峰哥冷冷地逼问我：“ 这里除了你还有谁坏我的事了？”“ 峰哥，没用的，知道又能怎么样呢？你现在是个通缉犯，出去寸步难行，更别说把这些东西换成钱了。你就算能带走这些宝藏，他们也只会成为你的累赘。”“ 谁说我要亲自动手了？” 峰哥看着我，突然对老贾说：“ 你来替我把这些东西都出手。”“ 我凭什么呀？” 老贾反问。峰哥听罢一指我：“ 就凭他。你上次不就替这小子出头吗？那这次老子就给你个机会，你替老子把这些东西换成钱，要现钱，我就饶这小子一命。” 我一听这是要挟持我来威胁老贾就范呢、啊、顿时急了。老贾是苏正的人，峰哥拿我威胁他去变卖宝藏，那不就是羊入虎口吗？老贾怎么可能管我的死活呀？我立刻大叫道：“姓峰的，你今天逃不出这个地宫，我已经让人去搬救兵去了。”峰哥先是愣了一下，继而脸色一变：“ 那个小娘们儿，是你让他走的？” 我点了点头。其实在馄饨店的时候，我就察觉到了峰哥在跟踪我们。我知道在宝藏有眉目之前，他是不会对我们下手的，所以在进地窖之前就告诉了陆素心， 我一下去，让他马上就跑去找救兵。峰哥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宝藏，跑掉一个露宿心，他是并不会在意的。峰哥本来很惊恐，但突然他就冷静下来了。 你小子是不会去找警察的，因为警察一来，这些东西可就得通通上交给国家，你不敢，随你找什么救兵吧，啊！老子他妈天不怕地不怕。 在一旁的齐家这个时候冷哼了一声，好似对我们充满了蔑视，然后他转身朝门口甬道而去。峰哥猛地吼道：谁都不许走！齐家冷冷道： 我对你们抢的你死我活的东西没有任何兴趣，你们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吧。 说完也不理峰哥，几步就走到了门口。 他妈的！ 峰哥见齐家根本不把自己放在眼里，一个箭步就冲了过去，接着他从怀里掏出一把枪，用枪口顶着齐家的脑袋，恶狠狠地说道： 他妈的，老子说谁都不准动，你他妈是不是聋了？ 我和老贾一见到枪立马后退几步，老贾还差点踩到地上的东西。韩城说过峰哥很危险，却没成想危险到这个程度居然还有枪。齐家顿时停住脚步，但是并没有回头，他冷冷地说： 听见了那又怎样？ 我吓了一跳，心说 这丫头疯了吧，被枪指着居然还敢这么说话。 好，有胆色，不过你用错地儿了，既然这么想死，老子就先送你上西天。 峰哥啪的一下打开手枪的保险，可是还没来得及扣下扳机，齐家就猛地转身，随之一道寒光闪起。峰哥下意识地伸手去挡，接着就听一声惨叫：啊！他手里的大功率手电当啷一下掉在了地上。我顿时想到齐家手里有匕首，又猛地想到了那天晚上在墓地，福田一个大男人居然被他追得挂了彩，恐怕也是被这匕首所伤。这女人不仅心机重，还这么危险。峰哥挂彩，紧接着就开枪了，但应该是打了个空，只是这地宫深埋于地下又几乎封闭，枪声在这里经久不散，震得耳朵疼痛欲裂。峰哥又连开了几枪，吓得我和老贾赶紧趴在地上。顿时这凌乱的地宫中不断地闪起枪火之光，彻底乱了。混乱中感觉峰哥和齐家好像打了起来，突然黑暗中老贾猛地把我往外拽： 赶紧出去啊兄弟，命重要。 我稀里糊涂的就被老贾拉着跑进了甬道，在钻出甬道的时候感到了一股锐风擦过大腿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子弹。爬回上面的地窖还来不及喘口气，老贾就已经爬上了绳子，冲我大喊道： 赶紧出来，上去才能占据主动权。 这绳子下来容易上去难，我和老贾爬得异常艰难，慌乱中手脚并用，累得几乎虚脱了，也顾不上身后的事了。老贾几乎是踩着我的头爬上去的，他上去之后我就轻松了许多，好不容易两只手抓住了洞口，刚要纵身爬出去，突然我的一只脚被人从下面死死地拽住了。 胡闹，你再敢跑，老子他妈一枪崩了你。 峰哥在下面一边拽着我的脚一边大吼大叫。我原本就没他力气大， 再加上体重的关系，手一松，眼看着就要被拽下去了。老贾这时猛地扑了上来，一把抓住我的手，然后死命地往外拽。我眼见着他胳膊上的伤口还在呼呼地冒血。 兄弟，用力爬上来呀，千万别放手。 老贾整张脸也因为用力而憋成了猪肝色。峰哥在下面大吼着， 胡闹你个龟孙子，再他妈不放手，老子真开枪了。 接着就是各种脏话破口而出。我一听说他要开枪就急了，本能的就猛地用另外一只脚胡乱地往下踹，感觉好像好几次都踹到了峰哥的脑袋。眼见老贾已经抓不住我了，我用尽全力猛地往下一踹，就听到峰哥杀猪般的惨叫一声，终于他松开手了。我趁机赶紧爬了出来，由于爬上来时惯性太大，我和老贾一下子就摔倒在地上。我趴在土堆里不停地喘着气，但是还没来得及松口气，洞口里就伸出了一只血淋淋的手。我回头看见那手臂上有一道长长的伤口，肉都翻卷了出来，比老贾胳膊上的伤口深了好多。可见刚才他和齐家是经过了一番殊死搏斗的。接着峰哥满是鲜血的大秃脑袋也钻了出来，他那双血红的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我，头上也有个伤口，应该是我刚才踹的。 胡闹，既然他妈你不想活了。 峰哥一只手扒着地面，另一只手举起了那把沾着血的枪，黑洞洞的枪口对着我。我大脑瞬间一片空白。 峰哥大吼一声，那老子就成全你。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个苍老刚劲的声音猛然在门口响起。 阿峰，还嫌造的孽不够多吗？ 这声音让峰哥顿时一愣，扭头一看，脸上又是惊讶又是茫然地叫了一声， 老大。 我也循声望去，只见门口站着一个人影，看不清容貌，却能从体型上判断是个老人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就在峰哥发愣的一瞬间，老贾突然从地上爬起来，对着峰哥的脸就是一脚。呀！峰哥啊的惨叫一声，又掉下去了。我能清楚地听到他的身体重重地砸在地窖金砖上的声音。这一脚仿佛是用尽了老贾全身的力气，他颓然倒在地上。我愣了一下，赶紧跑到洞口往下一看，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，但是已经再也听不到风哥的谩骂了。然后一道手电光从外面照了进来，一个人跑了进来，熟悉的声音里带着哭腔， 胡闹，你没事吧？ 我颓然地举起手，用尽全力喊道， 我在这儿，我还活着。 陆素心冲了过来，一把把我从地上抱起来。我伸手摸了摸他的脸，温热的眼泪湿润了我的手。喘了口气之后，我用陆素心的手电往下照了照，只见峰哥仰面倒在地上，脑袋下面渗出了一滩血，血红的眼睛依然圆睁着。这个时候我也看清了那个站在门口的人影，居然是那次在拍卖会上以10万元买下那尊鎏金铜佛的老人。他依旧是那身打扮，眼神犀利如刀，就是他的一句话救了我一条命。 我对陆素心苦笑了一下。你请来的救兵还真是有用啊。陆素心感激地回头看了老人一眼。 我这也是病急乱投医，莫老以前是风哥的恩人，他大概是唯一能镇得住风哥的人了吧。 我看看老人，想到风哥死前喊他老大，大概此人过去是个黑道大佬，在风哥心中地位无比崇高，后来从了善还信了佛吧。老贾在一旁不停地喘着气，喃喃道， 这不能怪我，我也是逼不得已，你早洗早朝向吧，不要来找我。 我拍拍老贾的肩膀，虽然之前怀疑他和苏正有关系，但起码他这一脚是救了我了。就像他说的，他也是逼不得已，要不然躺在那儿的可能就是我了。陆素心扶起我来， 走吧胡闹，都结束了。 那个老人也转身出去，我跟着陆素心朝外走，老贾跟在我们后面。刚出了门，就看到那老人对一个人说道， 欠你的情我还了，从此我们两不相欠。 说完就拂袖而去。须发皆白的苏星海看见我微微一笑， 呵呵呵，胡闹啊，我们又见面了啊。 我惊讶地看着苏星海，又看看陆素心，问苏老出来了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陆素心微微一笑， 就是今天下午，若没有苏老，我也请不动莫老。 我摇了摇头，对苏星海笑了笑，结束了，都结束了。没想到苏星海却摇了摇头， 不，还没有。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，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，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，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，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。真假佛灯，赝品走私，机关算尽，江湖险恶，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，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，而在这阴谋之中，更是一个深藏着曾经左右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。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作者施浩，本书已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满超，编辑张璐。 老贾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。事件平息以后，苏星海和胡闹开始仔细分析这些谜团当中的奥妙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古玩生死局》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解忧书房》。 更多更好，就等于更幸福吗？资源有限，生命有限，人类该如何追求无限呢？掌握知识就能拥有智慧吗？不如来解忧书房吧，我们可以用阅读、体验和思考来练习平衡身心，寻回幸福时光。周一到周五每晚9点首播，4日午后2点重播。 大家好，我是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主持人张燕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，让我们大家自觉遵守防疫规定，外出游玩、观看展览演出、餐饮场所就餐，请科学佩戴口罩，保持社交距离，出现发热、咳嗽等症状要及时就医。 FM 100.6 京津冀之声，